想象而已。哈利哈利，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哈利哈利，你是否想亲亲密密，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哈利哈利，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。 各位相约在了你最认可的电波中，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孙燕姿的《哈尼哈尼》。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其实有代沟的这个差距不需要很多，三年就可以了。所以说你看，初中生是不爱跟小学生一块玩的，而高中生呢也不怎么去搭理这个初中生。这件事儿啊，跟听歌也是一样，只是可能年代要稍微多一些。有些歌呢小时候听过，但是对于比自己大几岁的哥哥姐姐来说呢，那就是神曲了。那这个时间我们不妨来听一首神曲，是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，来自于 Village People 给我们带来 YMCA。 Feel down, I say

长江水，虽不曾听见黄河壮，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y win, and then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 side. Give the children pride, raise your voices high, love will never die, never die. 休息来听王力宏龙的传人，这是王力宏改编的一首作品。一首歌在不同的年代的样子也可以是不一样的。最近的一段日本综艺节目的视频在网络上是特别的火，他们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在舞台上重现了 3D 立体的邓丽君，活灵活现地演唱了一首《我只在乎你》的日文版，现场有人看的是流下了眼泪。这个泪水我相信是只属于那个特别年代的人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听一首黄龄翻唱的版本《小城故事》。同样，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